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九八八，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九八八广播剧。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黄俊益编剧，第四集。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都喺咁郊外嘅山顶，都可以睇到咁靓嘅夜景。 中意我咁嘅安排吗？ 中意。我咁大个女咧，都系第一次喺山顶食晚饭嘅啫。 坐啦。 唔该。啊，呢度嘅夜景真系好靓啊。 Cheers。 Cheers。 唔知点解，我第一次见到你，个心就会卜卜咁跳。 系咩？点解？ 因为我中意你咯。 你中意我啲咩啊？ 你同其他女仔唔一样，我中意你有个性，尤其系你嘅笑容，笑起上嚟特别迷人。冇错啦，就系咁嘅样。 嗯，起得几快手噶、哦。 我中意靓嘅嘢，中意留住每一刻每一秒美好嘅回忆。希望你唔好介意啊。 唔会啊，俾我睇下张相啊。 都好嗱。 哇，影得好靓啊！尤其是系喺我身后嘅夜景，好似一火火嘅星星咁围绕住成个夜空。 No， 最靓嘅唔系夜景， 咁系咩啊？ 系你咯，你迷人嘅笑容。 你真系识讲笑啊！ 我讲真噶，可以识到你，我谂系我前世收嚟嘅福气，所以今世先至可以遇翻你。 好甜舌滑， 真系噶、哦！我发誓，如果我有半点虚言咧，我就一世都娶唔到老婆。 咁做你女朋友咪好惨咯，一世跟住你都无名无份。 哇！咁快就想嫁我？ 你玩我啊？ 讲笑嘅啫，不过你块面红起上嚟咧，又真系好可爱、哦，好似粒红苹果咁。望住你咧，就有一种好想拥有嘅感觉。 拥有的感觉，你的形容词都挺独特的、哦、 如果你愿意，我会将我所有心事都讲晒你知，那你就会更加了解我了。 好，看看怎样。 吃先吧。是啊，一会我还要带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啊？ 一会你就知道。 这么神秘？ Andy 行出去便利店嗰阵，我突然见到佢身边出现咗个幽灵白影，但系眨下眼又唔见咗嘅，点会咁噶？下次再见到佢，好唔好同佢讲咧？讲咗佢都未必信啦。 欢迎光临。 哎呀 ，George， 你好衰噶！明知道人哋惊噶嘛，仲揸到咁快。 我嘅 cat B B 啊， 又是你说想试下烈火战车的 feel 的，我只不过是顺利而已嘛，咁都错啊？ 嗯，我唔制啊，你搞到而家人哋嘅心卜卜卜卜咁跳啊！ 俾我听下。 嗯， 冇啊，不过我就感觉到你嘅温度。 不要这样啦，有人在看啊。 靓女，你眼都不眨地看着我们，你是不是想试一下？ 不好意思啊，你们继续啊， 我做我的 事。喂，你当我死的？在我面前撩女？ 我的性感小夜猫，有你在这里我怎敢啊？你不是说想吃雪糕的，我请你吃啊。 好啊，不过个而家人哋想食 ice 薄冻多啲， 哇 ！ice 薄冻啊，都得嘅。 咁我哋而家翻屋企啦。 翻屋企？等我买埋啲啤酒，就即刻翻屋企啊！ 嗯，仲有帮我买埋我最中意食嘅薯片啦。 好好好，你要乜我都满足你。 我喺度等你啊。 OK OK。 Hello， 这个牌子的糖有没有薄荷味的？ 我帮你看看。不好意思啊，小姐，应该没了货。 不要紧。 郭丽姐身边出现了一个幽灵白影，她全身好像被火烧一样。小姐啊， 什么事啊？ 你等会去哪里？ 刚才你没听见我们说的话吗？ 你早点回家吧，那个男人不适合你的。 你说什么啊？ 小姐，你听我说吧，避免不必要的伤害，你都是早点回家，不要去他家过夜了。 我有没有听错啊？你管我啊？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我爸我妈都没管过我，你哪位啊，大姑？ 我想你误会了。那个男的身边有个幽灵白影，被火烧得好像狗炭一样，死状好恐怖。 我不理你怎死都要找他出来啊！如果不是我 George 在这行怎么捞啊？不跟你说了，就这样先啊。 George 啊， 什么事啊？我小夜猫怎么嘟在他嘴啊？ 这个阿姑啦，他啊叫我不要跟你回家啊。 阿姑，摸我女朋友跟我回家你有意见啊？ 我想你们真的误会了。那 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会有意外发生啊。 哇 哇，你咒我们死啊？ 是啊， 你好明好矛盾，估不到你这么狼毒啊。 是 我不是这样的意思啊。 死婆，你信不信 啊？Josh， 不要跟这些人有一般见识，他是黐线的，我们走了，以后都没来这间便利店买东西了。 这间便利店请到你这样的员工啊，听执笠啦。不买啦，去大间啊，走。 嗯，为什么他们不信我啊？他们实觉得我是神经病的。嗯， 见有点肚饿，又不知道哪里有东西吃，你可以介绍吗？ 街口有间糖水店的糖水不错的。 街口？哪里街口啊？我刚刚搬你不太熟，不如你陪我一起吃糖水吧。 好啊。 是啦，这间是哪里？ 便利店，不过还有成三个钟才交更。 咁好啦，我做埋公司啲嘢，你便利店门口等你，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九八八制作《离魂记》。 你话嘅神秘地方就喺呢度？ 嗯。 有咩咁特别啊？ 呢间屋咧，就系我人生赚到第一桶金嘅时候买落嚟嘅。 So， 间屋需要一个人。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他需要一个女主人。 嗰个人就系你。 我哋好似识咗唔系好耐，点解你咁肯定我会中意你呢？ 直觉话我知咯。 直觉有时唔准噶噃。 我嘅直觉唔会错，有你望住我眼神开始，我就知道你对我有感觉。 你都几有自信嘅噃。 我由细到大，要咩嘢呢？我都会力争到底。至于得唔得到，仲系其次。起码我尝试过。 你嘅性格真系好特别。 嗱，咁问心嗰句啊，如果你对我系冇 feel 嘅，点解我每次约你，你都会出嚟啊？所以我好肯定你对我有好感嘅。 你真系好直接啊吓！ 中意就中意，唔中意又何必拖泥带水呢？ 讲真嗰句咧，我就唔讨厌你，但系都唔代表我会爱上你。 唔紧要，我会用时间去证明俾你睇。 好啊，咁我就睇下你有几有诚意啦。 好， 都夜啦，我听朝仲有早课。 嗯。咁我送你翻屋企啊！ 嗯。 sorry 啊，同事嚟迟咗，所以迟咗出嚟。 唔紧要。 你到咗好耐啊？ 都系一阵啫。 咁、嗯、我哋行啊。 嗯。Anna，、 嗯、 你平时一个人咁夜翻屋企噶？ 嗯，有时会做到凌晨，不过我都惯噶啦。 你一个女仔夜妈妈翻屋企，你唔惊咩？ 惊噶，所以有时会叫同事送我翻咯。好彩我住得好近，隔两条街就到噶啦。 OK。不过就算短短的路程都有危险性的。 你放心哦。叮叮，你看我随时带着的。 放狼喷雾。 嗯。一遇到色狼呢，或者有可疑的人，我就在他面部不停喷、啊。小心啊。不好意思阿婆，有没有撞真你啊？ Anna， 你跟谁说话啊？ 你刚才啊不小心撞到经过的阿婆啊，你没有留意到他吗？ 蛤？阿婆？ 哦，冇嘢，我谂系我攰得滞眼花啫。 你攰啊？咁我哋翻屋企啦，搵日再食过。 唔好，都到咗啦，我哋食完就翻啦，一阵啫嘛。 嗯，诶，就系呢间甜心二加一啊。 嗯，系啊，我哋入去啊。 嗯。 头先我明明见到个阿婆经过 Andy 嘅身边噶。点会眨下眼就唔见咗人嘅？诶，头先我阿婆喺对面，佢同我入手，佢咁快又上咗架车嘅，佢唔系人。 Anna， 企喺门口忙咩啊？ 冇嘢啊，我觉得呢度嘅街灯好靓啊，唔系望多几眼咯。 艺术家，唔好企喺度啦。我哋快啲食完送你翻。 嗯， 系咧，有咩好介绍啊？ 佢哋嘅招牌八卦豆腐花唔错噶。 好啦，咁我就要豆腐花，你呢？ 一样啊。 OK， 老细，两碗招牌八卦豆腐花唔该。 好，走你。 系啦，你嘅手好啲未啊？ 七七八八啦。 咁就好啦。系啊。医药费几钱啊？我俾翻你啊！ 唔使啦， 唔得，我之前应承咗要帮你俾医药费噶嘛，更何况啊，你系因我而受伤嘅。嗱，呢次有300蚊，如果唔够咧，我迟啲再还翻俾你。 啲钱你收翻去啦。 啊， 医药费我仲俾得起。 咁 唔好咁啦。如果你觉得唔好意思嘅，过多几日陪我去拆线，之后请我食嘢啦。 嗯。 豆腐花两碗到啊！ 嚟啊，食嘢。 嗯。 别新闻报道，东区72街一间排屋突然遭大火烧毁，目前死亡人数一男一女，警方正调查此案是否涉及有人刻意纵火寻仇。以下是本台特派记者在现场的报道。 是他们 Anna、 啊、 做什么失晒神咁啊？ 没啊。 你认识得他们？ 他们早前才在便利店买东西，估不到一阵子就被火烧死了。 是啊，世事难料，什么都是整定的，怎避都避不过。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所以呢，人活在这个世界上要珍惜当下，不要让自己有遗憾。 你好像很感触的。 是吗？或者我多来想过。吃东西。 988制作离魂记。 你真系冇介绍错，间糖水铺嘅招牌豆腐花真系好好味。 我同我嘅好姊妹咧，时不时都会去帮衬嘅。尤其是大考前啊，温书温到攰得滞，都会出嚟饮下糖水，唞下气。 系咪读书时期嘅人都系一样嘅咧？我记得大学嗰阵，我都会同班同学一齐食宵夜睇波。唉，真系好怀念大学时期。 啊，我到啦。 嗯？ 咩事啊？ 你都系住喺呢度噶？ 系啊。 咁巧嘅？我都系，我住喺二楼 C 座。你呢？ 我都是住在 C 座，我在八楼啊。 世界真是小啊，估不到我们这么有缘分。 是咯。 那下次可以找你一起吃晚饭啦。 没问题啊。咦，对面街那个不是阿 Bell？ 在他身边那个不是 Frankie？ 多谢你送我回来，我今晚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哎，如果你喜欢的，我每晚都可以这样陪你的。 喂，你好狡猾啊，偷袭。 我看到你块面这么红，红到好像粒苹果一样，我情不自禁锡了你一下，希望你不要介意。 都夜了，你早点回去吧。 陪多我一阵，我不舍得你啊。 你是不是次次都用这一招哄女仔的？ 不是，我只是会哄我喜欢的女仔开心。 我信你才奇啊，走啦。 哎、我差点忘了，你跟我来。 去哪儿啊？ 来啊。打个车尾箱看啊。 哎呦，搞什么啊？ 打开先啦。 又有意外惊喜？车尾箱扎玫瑰花，仲有盒礼物 送俾你嘅， 咩嚟噶？ 打开睇咪知咯。 系件晚装，仲有对高踭鞋。你无啦啦送我晚装同高踭鞋做咩啫？ 呢个星期六咧，我公司有个晚宴，我想你做我 partner， 希望你会应承我。 嗯，睇下点啊。 嗱，咁我当你暂时应承我噶啦，星期六六点钟。我在这里接你，到时见啦。 这个 Bell 啊，讲极都不听的，迟早玩出货。Andy 啊，我哋上楼啦。 唔使等埋你朋友啊。 都唔知佢要倾几耐，唔使等佢啦，我哋行啊。 嗯。 啊 ，Danny。 《离魂记》第四集，导演廖日豪，配音黄君贤， Anna 曾心怡饰演， Bell 许芳齐饰演， Andy 刘俊荣饰演， Frankie 郑其元饰演， Cat 关舒韵饰演， George 温家伦饰演。 You left me on thin ic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If I move, it'll break. And if I stay, it'll melt. But you. 中午十二点，只要 tune in 988，你就可以听到最新嘅988广播剧。